好的、 哦、都挺好。 那时候天王的歌曲还是对秋有很浓的描写哈。 是的， 如果您对秋天的美景非常的喜欢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新闻之后的分享内容啊。 对， 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组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来关注第一条北京世园会的事儿哈、 嗯、 这世园会呢票务政策已经出台了，出台之后呢票种满足多种需求、啊、 多种需求到底有什么这样的需求呢、 嗯、 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目前呢北京世园会的票务政策已经全面出台，票种设置满足了多种需求、 哦、设置， 对，这个副局长王春成介绍说，那北京世园会的门票种类可以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三次票、全程票、 哦、 同时呢按照销售对象还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 方方面面的。 对， 你看没有，三次票， 嗯，对啊， 说明挺大个地方， 那 一次逛不完， 那什么， 对不对？ 三次你得好好逛逛。 据了解呢，普通票的票价从120元到500元不等、 嗯。 针对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现役军人，北京世园会还特别设立了优惠票，平日优惠的票价格是为80块钱啊， 嗯、 指定日优惠票价为100元，团队票为普通团队票和学生团队票， 嗯、 分别面向旅行社和教育机构进行销售。 是的，那王春成还表示了说。为了保障游客游览顺畅和安全、 哦、 北京世园会的票务工作推行全程预约的措施、 嗯、 线上购票和团队预订均需要提前预约入园日期，那游客可以通过北京世园会的官微、官网、 APP 和现场售票窗口等方式提前购票、 嗯、 入园时无需换票，就可以在预约日直接刷身份证进了。 是的、 嗯、 到底这个世园会在哪儿举行、 嗯、 日期是什么，跟各位说一下哈。 是， 北京世园会呢将于明年的4月到10月在北京的延庆区举行。那看到了截至目前共有104个国家和这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哈。 嗯、 据悉世园会呢将展示世界各国园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理念，都是很新鲜的事物。 对， 人们不仅呢能够观赏到来自于世界各地上千种的这个植物，观看高水平的世界花艺大赛、嘎花比赛。 嘎花比赛， 对， 我的天哪， 这个、拼花、摘花、种花、养花啊， 好好插花。 是的，还能了解园艺的技术知识，体验园艺在生活各方面的应用。说到这个呀、 嗯， 其实我们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啊， 嗯、 放点植物、 嗯， 美化环境放点植物，它都有非常多的功效。 对，我就很喜欢植物， 对，是是 对，放点花，对吧？ 对啊、 嗯， 就是姑娘们一般是到了花市，花市都觉得特别开心，逛花市， 哎、肯定的，一到花市就走不动道了，给我来盆抽球， 兄弟。 臭球， 臭球， 臭球花也是很好看的。 对对，而且告诉各位，或这个会期中的相关活动将达到2000场，一定是非常的目不暇接哈。 对， 我们老说呢，在公共设这个场所不能吸烟啊，吸烟会拘你哈，电子烟也逃不过法眼的。 是的，人家都有明文规定，怎么还犯呢？ 有一个旅客呀，在飞机上吸电子烟被刑拘， 哎， 警方就提示。勿存在侥幸心理，我说您就别那么着急了啊！ 这个飞机航程，如果不是说长途飞行的话，一共也没有多长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大家要忍一忍哈， 忍一忍啊、 嗯！ 是这样的，记者从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获悉，说一名旅客近日在飞机的客舱卫生间内、 哦、 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发现了、 嗯， 并被机场公安机关处罚。 嗯、 警方提示说，飞机上各个地方都是严禁吸烟的、 嗯， 电子烟也包括在内，旅客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是的，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的公安部门对这个旅客处以5日的拘留行政处罚、嗯、哈。 你看看， 相关负责人说呢，飞机上禁止吸烟，含电子香烟内容呢，已经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护民用航空秩序、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等文件当中明确的提出来了。 嗯， 中国民航局2006年还曾经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在飞机上禁用如烟雾化电子烟的咨询通告。 哦， 那时候有如烟哈， 对，如烟 如梦如、哦、记者注意到目前部分航空公司的安全须知内已经明确指出、 嗯、 电子烟

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受地面弱气场的影响，且近地层的相对湿度比较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4到5级。那明天10月16号，本市认为弱气场的控制困难条件持续不利，能见度较差，不太适合各位登高远眺，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各位观赏红叶，也希望各位择日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就是这样走，一直走啊，不管呢你是有什么样的是牵绊，我觉得上路之后呢就要抛开一切，就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和心情哈。 对， 我们的希望旅行号1013有这样一个功能，大家多去路上走走，给大家带一股助推力啊。 是的，我们给大家分享各种实用的攻略。 是的，这个谢谢我们的编辑和周驼。 对， 王夏娃， 哎呀周驼， 有抱怨啊。 对，一个周末过去，感觉你这个底气足了吗？怎么了，托托？ 泡温泉去了。

这个一般是有直达班车，但是车次也不多。 嗯， 但是呢，天天都有到康定的车，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一下哈，车次很多的。成都到康定115元，然后康定到稻城是125元，稻城至亚丁。稻城和亚丁其实不是一个地方。 对 对，那班车是110元，淡季没班车，只能包车，包车价往返600元。我觉得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包车吧， 比较划算。 对，一个是比较划算，再一个我觉得时间上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是的，是的啊。说完了这个稻城、亚丁，说完了香格里拉的漂亮的地方，来到了毕棚沟。 哎， 你说毕棚沟在哪儿？四川。四川，毕棚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普陀乡浚罗沟境内，这里的四季那是非常的美丽。但是要说最美丽的风景，那还是秋天才能看到哈。每到秋天，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上苍又把那个调色板打翻了 啊， 美的 一天打翻10个， 好几个，美的多姿多彩，美的有如诗有如画。 到了秋季，毕棚沟的枫叶红得非常早，山川泉水间到处都是娇艳似火的枫叶，徜徉其间，有如置身在火的世界。花就是火， 哎，是的， 是的。而且此时呢，毕棚沟的天气情况非常好，有驴友们这个到这里徒步旅行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我们呢跟驴友们一起走入毕棚沟， 对， 就远离了城市当中那些算计和繁杂，到了这里呢，可以洗涤人们的心灵 啊，又洗一遍。 阳光将这个山峦染成了无比的金黄色，映衬着碧绿的湖水和苍茫的雪山，安静祥和，又是一个人间仙境。 棒了啊。这个怎么去到这儿呢？成都集散中心成都西南门车站有发往毕棚沟的旅游直通车，每周的2、4、6早上7:30、8:00两班车，不用转，方便快捷，安全直达。 是的，这样一个地方呢，很多文艺作品当中会有它的名字出现。 哇，这个地方因为就是都说物以稀为贵，它真的是太稀少了。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秋叶最美的景致只有2周，只有最多20天的时间， 是吧？那个名字也非常的有感觉哈。 是的，叫额济纳。 是的，额济纳的胡杨林哈。这个额济纳旗是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一个旗，隶属中国北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秋天是去那边最好最好的季节，不仅风景美丽，而且秋季的额济纳呢天气适中 啊， 没有像春季那样的大风天气 啊，没有大风， 前四季很风，非常适合驴友们到此徒步旅行。 是额济纳的秋天是属于胡杨林的黑河沿岸，数十万亩的胡杨， 黑河， 对，不是城市啊，是黑河， 是 黑色的河，这是那条河， 对， 曲折蜿蜒，漫步于胡杨林当中，仿若徜徉在金色的海洋当中，这样绝美的景色，如果错过了，你就只能明年再来了。 那个准子豆豆，你俩下回。歇一会儿，我来读几句哈。 你读。 我很久没有读这种有感情的诗句了。 哦，其实我觉得坨坨你要读这样的诗句会很有感觉的。 有人说， 你怎么还唱出来了呢？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一定带他去看看额济纳的秋天。 那要恨一个人，你 也带他去 啊。 黑的时候去看不着让他。 好的。 因为那是天堂。 又一个天堂。又一次打翻了调色板， 真的是。 这里的天空古朴高远，这里的大地苍劲广阔，这里的水湛蓝清澈， 没毛病啊。 对啊，这里的树安静茂盛，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悠远深邃，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就是美人呀！ 啊，就是个美人。 截止2005年底，额济纳旗境内有45条公路。公路密度呢是每百平方公里是2公里哈，公里总里程是2288公里，其中省干线公路2条是381公里，分别为达莱库布镇酒泉县和达莱库布镇银川县啊，而且这个县内呢有4条506长的公里，乡村道26条619.3公里，边防公路4条488公里，专用公路9条293.5公里。我们向这些铺就公路的工作人员致以深深的敬意。 是的，是的，真的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啊！ 对，当然，如果要是乘坐铁路的话，可以通过额旗政府驻地达拉呼布镇及其附近的铁路。